庭音乐家李延年所创作的一首小诗。整首诗的语言非常简单，他称颂了一位举世无双的绝色美女。据说在汉武帝宠爱的众多后妃当中，最让他生死难忘的便是这位妙丽善舞的李夫人。而这个李夫人的得宠，则是靠了他的哥哥李延年所创作的这首名动京师的佳人歌。这首短短的诗歌居然能够使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闻之而动心，立即就生出了要一见伊人的向往之情，就足以说明这首诗的魅力之所在。而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收音机前的各位，包括我自己在内，知道这首小诗，知道这首歌，可能都是因为章子怡在当年在电影《十面埋伏》里头齐武所演唱的那个动人的画面吧。现在回想，当年章子怡在这部电影当中的确惊艳了岁月。而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岁月从不败美人，我们要说到的第一个美人不是章子怡，而是林青霞。今年她63岁了，说实话，你细看她，她的脸颊已经不再像当年那么紧绷了，甚至眼角还有一些皱纹，但我觉得她非常的生动。你看她参加真人秀节目，你会发现她的每一个表情都很灵动有生命，惊喜的时候眉毛上挑，微笑的时候眼睛是弯弯的，所以即便是有了皱纹，我们也能将现在的她和那个曾经神采飞扬的她对号入座。所以有人说，我们才觉得林青霞只是年纪上增加了，岁数上增加了，但她却没有老。林青霞在《东方不败》当中所演唱的《只记今朝笑》，可能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大家会说，最近林青霞火的不是她的容颜，而是 他的一些感情方面的事情。娱乐八卦，说实话，我真的不想过多的去关注，那只是生活的那方面。我希望我们关注的是正能量多一点的东西。现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个大美人赵雅芝。她的美是一种脱俗的美，是一种大气优雅的美，甚至可以说是人间少有的美。别说我们这些普通的观众了，就连很多明星对赵雅芝也是非常崇拜和迷恋的。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人觉得奇怪，就是好像赵雅芝到哪里，她的老公始终都陪在身边。我今天在准备这档节目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新闻标题说，你老婆到60岁还长成那样，你能不看着吗？这只是一个打趣的说法而已。仔细看她的老公，气场也非常的足，两个人站在一起，我觉得像极了当年《上海滩》里的许文强和冯程程。你想想，如果结婚30年，都到了60多岁的时候，两个人还可以如此恩爱，老夫老妻，形影不离，真的让人羡慕得不得了。这让我想起了赵雅芝曾经说过的话，她说，我觉得婚姻生活就是夫妻的同船共渡，只要同心同德，就能够驶向幸福的港湾。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赵雅芝在当年主演的热播的电视剧《戏说乾隆》的主题曲《问情》。 千船载，不懂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春花醉，爱像风中摇摆，黄沙片要将诗和怨掩埋，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一生的遭遇向谁诉，爱到不能爱，直到总是散，繁华过后成一梦乱，爱是永不改，天也望不穿，风吹一场和你共徘徊，像风中摇摆，黄沙片要将诗和怨掩埋，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一生的遭遇向谁诉，爱到不能爱，直到总是散，繁华过后成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咱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岁月从不败美人。我们必须要说到的是，今年已经48岁的莫文蔚，今年刚好是她出道的第25年。她今年的演唱会的名字叫做《角色莫文蔚》。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到的，我觉得是她很调皮也很自我的一首歌曲，叫做《洗澡时唱的歌》。 承诺只唱到一半，然后越来越勉强，好像什么跟什么，谁的词写得那么长，管它美满或遗憾，总不成一声不响，何不跳过那一段，洗澡时唱的歌不怕，越唱越乱，不慌不忙，边唱边忘，就让一切不靠谱又怎么样，谁知道那一字一泪是否夸张，别人的荡气回肠和我不想， 洗澡时唱的歌，这是一首非常自我的音乐作品。莫文蔚说，他很多的音乐创作都是在洗澡的时候来了灵感，然后哼唱出来，再然后记录下来成了成品。我觉得不单单是莫文蔚吧，其实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可能在下了班之后回到家里，哎，走进浴室冲凉的那个过程可能是最为放松的，于是我们的嘴里可能也会情不自禁地哼唱出一段旋律，这些旋律未必是当下比较流行的歌曲，可能就是我们的一段心情，只不过我们没有像莫文蔚那样把它记录下来而已。我觉得我们的哼唱可能更多的就是一种紧张心情的这种释放。所以我在听到 歌里面莫文蔚唱到这样的歌词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有共鸣。他唱越唱越乱，不慌不忙，边唱边忘。听完这首歌，我再仔细想莫文蔚今年的演唱会，我觉得在演唱会现场他可能更精彩一点，更训练有素一点。他载歌载舞，性感撩人，时不时的弹奏一曲古筝，浅吟低唱。我觉得他在演唱会现场的每一个样子都带着属于他自己的莫文蔚的那种味道。即使你可能说他已经比不上20岁时的那种青涩模样，但我觉得他已经有了一种更为大气的成熟之美。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莫文蔚的这首《甜美生活》。 再少一点点零食，再多一点点坚持，再少一点点挑剔，我想我也可以。再多一点点美丽，再少一点点痕迹，再多一点点运气，我就能靠近你。清晰清晰甜美空气，为自己呼吸，不只是从怀里。永远被别人的台词怎么演好自己，而也许尝过了多余的泪，才明白不值得回味心情的伤悲。再少一点点叛逆，再多一点点真实，再少一点点秘密，我想我也可以。我想我也可以，再多一点点决心，再少一点点拉锯，再多一点点妒忌，我就能靠近你。 是莫文蔚所演唱的《甜美生活》。我们来回顾一下莫文蔚这一路走来的精彩。莫文蔚在她17岁的时候就拥有非常独立的思想了， 他在求学时便自学了多国语言，他会弹钢琴，还是古筝和民族舞的高手。他的身上有着东西方结合的优雅，他懂得用文艺的底蕴充实和提升自己。而我觉得他最为迷人的地方还在于他对情感的这份态度。面对每一段感情，他都非常认真地对待，全心投入，虽然结果有些遗憾，但也总能够坦然面对。我记得他在媒体面前谈及到自己的前男友的时候，总是落落大方。他说，星仔教我品尝红酒，而冯德伦则教我谈恋爱的时候要开开心心。他还说，分手不一定是一件不开心的事，不对就别勉强。听完了他对感情的态度之后，我想提醒各位，试着观察一下你周遭的人。我们通常会发现，有魅力的人往往是情绪起伏比较小的，他们的脸上常常都是挂着笑容的，而且他们不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愁容满面，也不会因为一时的低谷平庸度日。所以我想在这时间提醒各位，要学会放下过去，自然也就是放过自己，这样时间久了，你自然就会由内而外地散发出一种夺目的光彩。蒙也就算是这样比较厉害的人吧。下载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首《执子之手》。 当时的音乐多热闹，我们多招摇，说不完的玩笑，是谁把音乐关掉，只剩下心在跳，要没有被你听到，鼓点乱敲，是不是时机刚好，夜色温柔，思念在暗处怂恿，谁也阻止不了恋爱自由，一无所有也不贫穷， 可以回到过去重新开始，但谁都可以从现在开始书写一个全然不同的结局。大家好，我是王平，2019年的每天零点，我都会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红颜知己。今年51岁的周慧敏复出了，她在演唱会上直接穿了一件20岁小姑娘才敢穿的超短裙，但是你细看那张照片，毫无违和感，她的身上真的散发着足足的少女的灵气。说实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用少女这个词去形容前面我们提到的非常有魅力非常撩人的48岁的孟蔚，但是却可以用来去形容51岁的周慧敏。我们甚至总以为美人定然过的是无忧无虑，但是细想，谁的生活里面没有一些风雨，没有一些大起大落呢？周慧敏自然也一样。年轻的时候他一头扎进了爱情，在他事业巅峰的时候却因为爱人倪震的一句话，我不喜欢你在娱乐圈，便毅然选择在演唱会上宣布息影淡出，后来两个人一起去温哥华生活。而他一个人在温哥华的时候却等来了倪震出轨的消息，当所有人好像都等着他出丑的时候，他却非常酷地丢出了一封分手声明。他在声明当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他写道，今天我能够成为自爱懂得爱人拥有着无比勇气与承担的女人，请不要小看这个精神伴侣在我背后为我付出过的一切努力包容宠爱照顾与扶持。都生活了这么久，没有倪震成就不了今天的周慧敏。他说，往后我会好好的勇敢地活下去，一如过往。那在告别娱乐圈的这段时间，他到底在干些什么呢？他画画阅读，甚至请来了老师教自己绘画，慢慢的竟然能够到达开画展的水平。我记得他画过一幅画，香港的夜景，上过热搜，各位感兴趣倒不妨把那幅画找出来看一看，相当不错。那段时间他画着画，弹着钢琴，健着身，还和自己的粉丝一起讨论最近大家在看什么书，而且他每一次站出来给大家推荐书的时候都能够引起共鸣，足可以看出他在阅读的时候是多么用心的。就连作家亦舒在和他见面之后都忍不住出来赞美他，他说他的外形秀丽，就跟漫画当中的美少女一样，又似和迪士尼长篇故事当中的睡美人一样。他觉得太好看的人都不像真人，可是周慧敏的性格随和，不拘小节，又使人乐意和她亲近。长得好，又有聪明，懂得在一个虚荣的行业里脚踏实地，好好的干，真的不容易。51岁的周慧敏没有被生活的坎坷折磨得失去光彩，他复出唱歌，重新站在舞台上表演时依然少女味十足，正可谓是惊艳了所有的人，自然也惊艳了时光。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他演唱的痴心换情深。 这个世界或有别人，亦能令我放肆爱一阵，对你飘忽的爱为何认真，热情热爱倍难枕，怎知道爱上了你像此自焚，仍然愿意靠向你亲近，也许痴心可以换情深，再无望盼天吻，随缘分过去你不再问，珍惜此际，每每看着我伤心，只因你看惯我的泪痕，对你再不震撼，看见了都不痛心，如何像戏里说的对白，相恋一生一世，说了当没有发生，思想已永远退不回头，爱过痛苦一生，沾满心中的泪。对你飘忽的爱为何

到是朱茵在出演《大话西游》时所配唱的一支音乐作品，叫做《追月》。在出演这部电影的时候，紫霞仙子才24岁，而今年的朱茵47岁，她保养得非常得当，皮肤白皙，身材依旧凹凸有致，真的让很多人羡慕不已。而今天我在节目当中不想跟你聊过多的八卦，不想跟你说他保养的得当，用的什么方法，而想跟你聊他的生活，他的那份幸福。黄贯中前一段时间要带女儿去参加一个真人秀，然后朱茵送他们到机场。平时女儿非常依赖妈妈，她知道这次和爸爸去录这个节目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妈妈，所以在机场都哭成泪人。朱茵多次想要离开，但是女儿死死地抱住她不让她走。朱茵跪下来抱着女儿，很耐心地告诉她啊，你参加完这档节目之后就能回家了，现在飞机要起飞了，你和爸爸不能够迟到。但是女儿就是不肯撒手，哭得跟泪人似的。然后朱茵也被感染得哭得一塌糊涂，在一旁的黄贯中受到这份气氛的感染，也是一直在哭。但是接下来他的举动感动了所有人。看着自己的女儿和妻子哭得这么伤心，54岁的黄贯中心痛不行，他除了哭之外也跪了下来，抱着朱茵和女儿。他向朱茵保证自己肯定会照顾好女儿，叫她放心。都说嫁给爱情的女人会越来越美，这句话放在朱茵身上再合适不过。老公长得帅不帅好像真的不重要，只要他顾家爱老婆爱女儿，不就是最完美的事情吗？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张国荣所演唱的《风继续吹》。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 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未透嘴，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那的是哥哥张国荣所演唱的《风继续吹》，是当年他所出演的一部电影《纵横四海》的主题曲。这部影片除了哥哥主演之外，还有周润发，还有钟楚红。对，接下来我们就聊钟楚红的美。有网友说，她的美是当年香港人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在导演王晶的回忆里说，当年的钟楚红娇小动人，脸尤其的小，楚楚动人，十分上镜，她的绝世美貌让人难以忘怀。李敖在世的时候也曾经写过钟楚红，他写道，玛丽莲梦露如果一直活下来，大概就是钟楚红的样子吧。现在的钟楚红什么样子呢？2007年的时候，她的老公因病去世，如今一直没有再婚。近来看到她的照片，好像依旧优雅动人。于是有人感慨，真的是美了一辈子，直到今天仍旧是大家心目当中那个最美的红姑。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了那么多保养得当的女神，总结一下经验，其实我觉得不单单是天生丽质，其实后天他们也有自己的爱好，这些爱好都是积极向上的，都是有一些修身养性的。所以在生活当中，各位是不是也可以让自己有一些积极向上美好的爱好呢？好，希望岁月永远不败美人。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李治廷所演唱的《岁月轻狂》。好，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和我，手一挥就再见，嘴一翘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从前的少年啊，漫天的回响，放眼看岁月轻狂啊啊 啊， 啊， 啊，岁月轻狂，起风的日子留下奔放，细雨飘飘心晴朗，云深 上去云上看，云上走一趟，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青春的爱情不会忘，不会想，不会答，不会忆，不会梦，反正也不回头。 承诺从未忘却，不忘。